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吵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还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或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you know Yves Saint Laurent, but nope, nope, she ain't with it though, all because she got her own though, boss, boss, if you don't know, she could never ever be a broke hoe. You don't own me, I'm not just one of your many toys, you don't own me, don't say I can't go with other boys. Never stay. Basic. No. She's the baddest, straight up vicious. Texting her and asking her if she's alone. And send some picture. She said no. What? Well, goddamn. Damn. She said come over and see it for yourself. Never asking for your help. Independent woman, she ain't for the show. No. Nah. She's the one. Smoke with her until the. Stand up until we see the sun. The baddest ever. Swear she do it better than I ever seen it done. Yeah. Never fall, she ain't never alone. It's when she told me she ain't never, ever, ever, ever gonna be on. Somebody like me before though. Easy. 21:05: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8号，也是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对，今天的第一首歌之前，我们听到了一个这一年当中啊都很少听到的片花， 新片花。 对，其实呢，我们是在2021年的第一个月份的时候呢和大家亮相，因为我们今年呢是调整到了晚上9点钟，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片花也是叶谦的爱妻啊，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我们2007版的片花 演唱者 啊，对， 孟蕙啊，他带来的这个全新版本的声音。但怎奈大家好像真的已经习惯了， 对， 就从2007年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时候，在深夜里那种感觉，所以对于这个欢快版的片花的接受度似乎还是没有那个那么强。 哎，还是原来的旋律，但是呢它就是出不来原来那个意境，是吧？ 对，所以大家从2月份以后呢就没有再听到了。那今天呢我们特意带来它，也是因为马上就要2021收工了啊。我们说最后的四期节目，因为星期五呢我们会有这个整个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一起的一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啊，到时候也希望大家密切的锁定北京乐广播，因为虽然是各个调频都在转播同一台节目，但是我们也希望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呢继续守候在974的耳边啊。然后呢我们所以就周一到周四就来一起2021的收工了啊， 真好， 告别了。昨天我们说过会用喜怒哀乐啊四个主题来送别2021。那昨天我们也洗了一遍哈， 是 洗了一遍， 洗牌呢，你洗了一遍了。 今天呢就讲一讲哈，大家其实也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啊，我们要一起到2022年了，有一些东西啊真的不想带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更深的一个主题是2022年我不想再怎样怎样 啊， 对吧？ 对，这个可以清点一下。 对，就是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啊！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发怒啊，我不够自律啊，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哦，对不起啊，我长大了，或者说，问天再要500年啊，我要好好活，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那我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叫《披星戴月的想你》。 哎呦！这是没日没夜的想你呗。 对，你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人吧？来自告五人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啊乐队带来的。 突如其来的美梦，是你离去时卷起的泡沫，提着石头默默地走，公车从旁擦身而过。突如其来的念头，幻想化成流星的你我，明亮的夜，漆黑的宇宙，统统来自夜空。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 是真的不想回答。 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远方烟火也来了些许，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 想你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在2021年啊，也不知道你做过多少次啊，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想着一个人啊，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等待着见面的时候啊，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算真够累心的哈。 恋爱的感觉、啊、 是是是， 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啊，我相信这一定也是你内心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的元素哈、啊，它会。在白天时光里给予你很多力量，对吧？爱情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有时候它会提供你精神上特别大的一种美好的情绪价值啊，这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 嗯，爱情。 所以我们也鼓励哈、啊、我们的听友们，年轻的听友们，当爱则爱，好吧？不要为爱纠缠，好吧？今天晚上呢，在上直播之前哈、啊，我们女导播啊就跟我说， 嗯， 一年了啊，我们得合个影啊，因为。明后天他就不来上班了， 是是是、 啊、所以就没有机会呢和大家再见面了。我说这个2022不见了吗？啊，但是不一样啊，就是所以我们都很有仪式感哈、啊、就觉得今天啊是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收工。这个消息说出来之后哈、啊、叶谦开心至极啊。我想提的一点就是开心至极啊，我说好好好，我说哎呀都没有化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我就是因为这个开心、 哎、然后他们就凑到我 我就想看看你们化不化妆。 但是我们一想有美颜呢，对不 对, 对 我们不怕了。当然我们也只是给自己哈、啊、哎增加一些希望大家觉得我们美好的元素啊，比如说把因为熬夜啊可能会带来的黑眼圈呢、啊、因为岁月在任何女人身上都会带来的一些皱纹呢、啊、轻轻的把它小小的处理一下、 哎、处理下去、 啊、对， 我都不用了啊，我待会儿你们能看见的，如果啊如果 你肯定得用， 如果可以发那个我们和导播的这个得到人宝座的允许以后 啊，这个和导播我们的女导播哈、啊、这个沟通好了，她说没问题啊。 那你们能看见他们修这个面部的小细纹的时候可能哈、啊、可能把我捎带着，可能捎带着也可能把我落下， 我们就是滤镜一次成型 啊 就是都带着捎带着都来着啊，给点 毕竟也一年到头了嘛，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哈，破天荒的剖一张其实在这么多年以来哈，和我们一起在熬夜的非常辛苦的导播们。 可不是吗、 啊、对，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听的音乐啊，和大家互动啊，甚至还得到很多听友的赞美啊， 对， 经常夸你我，甚至还给我们礼物。叶谦你说一说。 我呢今天就是收到了，其实这个朋友是到别的那个节目里， 这个环节我来说，你先说这个礼物、 啊、它是来自啊哈喽迪迪的一个礼物，特别特别珍贵。为什么特别珍贵呢？他知道我可能不喜欢这个乐队，或者并非我所爱，是五月天的这么一个台历，但是呢 是他自己画的。 对，是他自己画的。他说他是我们的听友，他从14年前，不是14年啊，是14年前男左女右还是党全新的节目的时候就开始收听了，中间因为学业的各种原因没再听广播，直到几年前某天晚上加班回家路上，他坐在出租车里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才惊喜地发现我们俩还在这里。他说那种感觉非常温暖，就像是与一位一直在等候我回家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从那以后我就又开始听广播了，尤其是听男左女右的习惯。虽然五月天可能并非我的喜爱，但是他还是冒昧地说送给我这本台历，我当然喜欢了，那就是你自己画的，我能不喜欢吗？因为它是您和韩立声音的陪伴下画的，也算对你们的感谢。最后祝您和您的家人2022年都能够开心快乐平安健康。迪迪，我们也把这个祝福同样献给你，跟献给所有的祝福献给所有的听众们。 对，话说到了年底哈，其实一些节目呢他们都会搞一些和听友见面啊，还有一些地面活动，然后我们呢大家也知道哈，这么多年了也了解我俩，可能是确实性格的原因啊，还有种种啊，所以搞活动真的非常的少。记忆中就是2022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啊，我们就搞过比较大的活动啊。 是， 我们的特点是 没活动，我们的特点是没活动，像话。 要么就不做，做呢我们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搞活动的那一年，是我自己亲自为听众选择了很多礼物，当时还布置了一个 tree 啊，一个树啊，你还记得吗？ 对， 当时你和阿鹏，现在阿鹏已经在南半球了、我准备了很多礼物，我印象特别深，我当时特意到万通小商品批发市场。 哎呀， 我去， 不老露脸 的， 不要再说。 不是，我是批发那个包装袋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电子购物啊，我没有这种网上购物 啊， 我真的是亲自去买的啊。然后其实每一件礼物都是我用心挑选的，还写了小纸条，对吧？然后第二次活动呢，就是在2017年节目10周年的时候，整了收音机啊。所以明年啊，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放心吧哈，再也不会让我们的听友要跨越这么多，让我们的同事帮我们转送礼物了，现场给吧。 永远不原谅你 ，Never forget you， 来自 Zara Larsson。 怎么这么的狠呢 ？Never forget you， 就永远都不原谅人 家，就永远永远， 一点活动都没有， 一点，永远。 多大的仇，多大的冤呢？ 就不原谅，不原谅。 这应该是当时哈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啊，但是时间终将让你和自己曾经很纠结的事情和解啊，你就不会再觉得他带给你的伤害是那么让你难以原谅了啊， 是 你到时候都忘了这个人是谁了啊。就包括这14年当中，我刚刚说其实愿意收到的礼物，如果我们明年见面的话，其实我最想收到的礼物也是像这位朋友这样，就是你的一封信啊，你自己亲手制作的东西， 对， 不要再给我们买任何吃的用的啊，因为我确实收到了很多。 但是这个也太用心了，也会占用人家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这个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本身让你开心的话， 对 吧？ 那你就做。 但如果说，哎呦我天，费了好几天劲，累死我了，就为了给这家里主持人写信啊，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啊，烦死了，那你就不要去做了。然后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喜欢的礼物是花了你很多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其实喜欢我们的听友，大家其实也都还是学生族或者是刚刚上班没多久的，你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给你家人，还有就是你可以为男左女右消费一次的话，就是消费收音机，就是明年的时候，对吧？你把钱给我攒好了啊，你呢到时候可以买它一台两台三台四台五台六台啊， 对， 你放心，你送给任何人他都不会让你觉得很丢人的啊。首先从审美上，从这个品质上，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把控，好吧？我们一定会比第10年的时候更有超越啊，这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刚刚在聊天室里抛出了辛苦了一年的女导播何叶谦啊，其实我当时在拍照的时候就有点感觉自己像是 P 上去的啊，多余啊，有没有我其实画面不影响啊，两个人溢于言表的喜悦、啊、 别这么说呀 但是他们俩其实都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啊、 还这么拴对啊越拴越是一对儿啊 经常会交流一些育儿的生活的一些体会哈、 啊、 非常健康啊，我这个可以作证啊， 谢谢。 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心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却没有再联络。好像听到

还给我写了个小纸条，谢谢大家啊，巧克力很好吃，而且还特意买的黑巧克力， 感谢感谢。 怕我胖，但是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不要送给我任何的物质礼物。 待会儿他全给他姐姐， 我不， 他这全倒手到他姐姐。 你等一下， 倒手到 姐姐、啊、 倒手到他姐姐那服装店卖小零食啊，整个进货在这。 我是非常喜欢和迷恋啊，就写字好看的人啊，就是你用心啊。去在那一刻啊，安安静静的做的一些事情和礼物送给我们而言，我一定会珍藏的。就是每一次你们送给我的用纸和笔写的东西，我都收藏起来，当然也看完了。我更想到老了的时候哈、啊，真的坐在摇椅上慢慢聊的时候，我会翻阅这些年啊我做过的广播，还有那时候可爱的听友们。 哎， 伤感了，伤感了。 到你当姥姥的时候啊。记住给外孙子啊外孙女啊说说这事儿。 对，时间到了21:33啊，刚才第一时段的结束有点匆忙，大家也知道在第二时段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在发生之前呢，我们先预热一下， 可以 让刚刚到家的朋友啊，准备为叶谦鼓掌的朋友把手洗一洗啊。 这个 然后 我还以为今天能歇一天。 没有没有， 看来还得唱。 明年啊， 哦，明年明年好吧， 歇一歇的好吧。你先把2021 给定过去。 对，定过去了。Says you wish you did not love me anymore. You left your flowers in the backseat of my car. The things we said and did have left permanent scars. Obsessed, depressed at the same time. I can't even walk in a straight line. I've been lying in the dark, no sunshine, no sunshine. 这么嗨呀、 啊、对啊， 这怎么唱啊？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东城区的叶谦在本年度为你带来的倒数第三支曲子。 请您欣赏。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raise my weary head. Got an old coat for the pillow and it is where last night's bed.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only God knows where I've been. I'm a devil in the rain, a sick and lover, a candle in the wing.Born into this world, they say you born insane. Well, at least they gave me something. Didn't have to steal or have to win. They tell me that I want it. Yeah, I'm a water man. I'm a cold and a stable. I'm a cold and well able. Mister, catch me if you can. I'm going down in a blaze of glory.Say me now, but know the truth. I'm going down in a blaze of glory. Lord, I never drew first, but I drew first blood. I know one song, call me young God.Me conscience, and I offer you my soul. You ask if I grow to be a wise man, well, I ask if I grow old. You ask me if I know love, and what it like to sing song in the rain. When I've been love come, then I seen it shut down. I seen it die in wind, shut down in the blaze of glory.Take me down, but know the truth. Cause I'm going down in the blaze of glory. Lord, I never drew for blood, I drew for blood. Our devil song, call me young girl. Call me young girl. 真是一言难尽的好啊，就是大家的掌声以及无语哈，是因为惊叹于你都这么大岁数了，然后对于音乐的爱以及那种年轻岁月里的东西那种激情啊，其实在你的音乐中还能体现出来。还有就是你先别喘啊， 你等我喘晕了我再接你话、 就是、我刚才在想我们这一年可能没有很夸张的赞美过叶谦哈，但是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海中生成了一段话，那段话就是，一档节目存在了这么久啊，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啊，一档节目这么受欢迎，它也不是莫名其妙的，它一定是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有趣和深情啊，我可能这部分呢就负责深情，但有趣以及有趣的深情这一部分呢都是由叶谦来担当的啊，因为刚才的音乐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他对这档节目和对听友的爱，这是我们非常荣幸的哈， 是我用所有的外语文歌曲寄托依托在这里头，可以这么说可以这 么 说，怎么 有点伤感了啊就是要希望你哈还能够依然在2022年继续唱不要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男左哈，有了帮你唱的男左、啊嗯、你就放弃了这部分，因为有的听友说 我就想好事儿、啊、隔天一唱、 啊、有的听友说哎呀，叶谦重新组个乐队都可以啊，哎你当时组那乐队叫什么名字了？ 我组过很多乐队啊， 刺猬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啊、哪儿就刺 蒲公英 说出来不好听 叫神经 啊，神经， 对， 挺吻合的。 唯一的定义，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总在闪躲，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格格不入。我了无睡意，我泪下如雨，找一个同类，为了治疗孤独。 在叶谦演奏完之后呢，带来了这一首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演唱的，歌名叫做《作为怪物》。 作为怪物，打怪物啊！ 这个其实就是在人群当中，有些人他可能不太善于交往，也会在他的音乐世界中显得很孤独。 对，这个非常理解。 对，遇到同类了，遇到彼此特别了解的人呢，就会发现找到了一个天下懂自己的人。 对。 我的怪在你的眼中是宝啊。 Radiohead 那首成名曲就叫怪怪物 Creep。 哎，所以可能吴青峰有这首歌的创作动机里， 对， 可能也夹杂其中。 他说的就是自己觉得格格不入，是个怪物，想追求自己女孩也不敢开口，就是觉得自己是 creep。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节目也在众多的广播节目里显得有点怪哈，因为叶谦你知道吗，你可能平常不怎么去听回播 听 啊，就是回放。我今天抽了一点时间听了一下今年的几期回播啊， 哎呀，这个怪呀，师傅给怪着了。 哎呀，我是把自己给听的有点尴尬了， 五迷三道的，有那么怪吗？ 挺怪的。 果然很怪，果然很怪。最后， 但是如果你在你的世界里能够享受这份因怪而来的快乐啊，因怪而来的生活的热情、创作的灵感，那你应该珍视这份怪。 是， 不是有句话说吗？如果人人都能够懂你啊，人人都能理解，那你得多普通，对吧？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带着一些性格的东西啊。这个节目也是一样，就是我说咱们节目的怪呢，是来自于，比如我说我自身吧，我读暖文章的时候是非常深情的，就是一下子像切换过去了。然后呢，在节目的行进当中呢，尤其是和你在一起直播的时候，就是容易画风显得很活泼哈。 这事儿赖我。 哎，然后我和陈默在一起呢，就很知性啊，包括我自己直播的时候也是很温柔。就整个人就是不同的状态， 可以 吗？就拿捏不好。 不是你这种拿捏，就是 听众拿捏不好他搞不懂这个主持人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当然听众他不会说为这个节目有多怪或者怎样他负责任，你的责任心比较强而已。 我是希望大家听到的就像你生活里的一个朋友一样，他肯定会有多面性的， 是 对吧，他不是一个状态里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位听友啊，迪迪，他给我们写的信当中哈、啊，因为他的前部分呢，其实我们俩都是一样的哈，他交代了一下男左女右，他怎么和我们相识的，然后在概括我的时候，其实他的这段话，我觉得也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哈，他说我啊，潇洒坚强的女性， 潇洒又坚强， 同时又柔软感性， 哎， 有着小女生的一面。 你看人家都有多面性，咱们也应该有多面性。 这个潇洒坚强啊，这个潇洒这个词儿还很少有人用到我身上，我就想是哪一个状态里给他做出这个判断了呢？可能就是在节目里我们常常会劝大家哈，把一些事情呢想开一点，对吧，就是看得别那么重，所以听众会觉得你看他一个人他还是那么坚强，类似的这种东西啊，是你在时光的流逝里啊，在渐渐的和自己对话当中，你发现其实越平和的面对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你越能够很潇洒的看待很多事情。我知道你在听歌，不想和我对话。 求你了、DJ 先生，把音乐关了吧，因为我这个舞蹈我跳得太伤心了，我不想再跳下去了。来自大飞 Too Hurt To Dance。 对，每一次听他的歌我们都忍不住哈，要说一下他独特的这种金属质感的声音啊，颗粒感太强了啊。而且呢，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声音，就像你曾经讲过他的故事哈。 啊，那是梅西格雷 啊、 但是 不是他吗？ 他也算是一个，但是他的命运比梅西格雷要好得多。有梅西格雷这样的前辈打底，他这种嗓音， 他们是一挂的那种声音。对， 他是一挂的，但是他这种嗓音就立刻就能出来了，因为已经有那个前辈已经有那种成功案例了。 那当然，唱片公司一看大飞这样的，立刻签下，立刻签下，对吧？ 对，刚刚歌曲当中不断的强调这个 DJ 哈，然后其实我们对于歌曲当中 radio 啊 DJ 啊就这些敏感的词是特别的有那种共鸣感的，因为我们也在放着音乐，我们特别害怕你在听到的时候有一种快给我关掉啊，离我远远的啊，好不好？ 那这人自己真伤心了， 这两个人在说什么呢啊？就是这么多年广播下来，尤其在晚间时光里，若我们说过的话也许没有给过你很多开心的时刻，但这些歌曲啊应该曾经让你心情好过吧。 天快要黑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那你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我怎么怎样？来自 Penny， 他真的才是我心中特别潇洒、特别坚强、特别有性格一个独立的音乐制作人啊， 唱作人，对、 嗯， 应该他是十八般武艺都非常会的一个人哈。 对， 而且今年呢，他也是渐渐的又被很多人通过一档电视的音乐节目开始熟知啊。你就记得哈、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有真本事的话，他绝对不会被淹没的，对吧？早早晚晚，一定会又回到你的世界中的，所以我们不会错过一首好歌的， 是， 更不会错过一个真正的好歌手。 哎，一般人有自己的能量跟才华，他一般不会就是淹没一辈子，他不会就隐没一辈子，他除非他不想，他就是一个隐士的这种想法，他不想去显山露水。但是如果有人求教他或者怎样，他一定会就是教你教得很好。这种人是大有人在。 是，来回答一下李小乐朋友哈，他说明年节目不会有变化吧？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好长时间了哈，真的没有变化。明年呢，我们还会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原班人马的同时呢，我们会追加一位男左，一位1984年出生的双鱼，好吧？ 嗯， 这就是明年的配备啊，节目的配备。那我们这边呢，就现在是这个情况，大家那边呢也做好准备哈，我们迎接2022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持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12:01:48，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12月28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2021年最后的这几天，我们要好好的在一起聚一聚。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像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说一声，本周呢，我们到星期四就要收工了，星期五呢会有总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啊，在广播当中你会听到很多特别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密切的锁定北京音乐广播。那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好哈，是从下午四点钟开始转，所以我的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呢，在星期五也是停播一次，然后晚上的男左女右呢也是停播一次。这样说来，我们就是星期四就2021收工了。 对 啊，那今天呢，叶谦将会为我们讲本年度的 倒数第三个冷笑话。 是是啊，我跟你说啊，连着讲了一个月你姐姐，我有点腻，我不能再拿你姐姐拿出来老涮着玩哈。后来我发现，你看那个小动物啊、小蔬菜啊，这种拟人化的小笑话，还真是冷。今天我又听见一个，说一只苍蝇啊，一只苍蝇、啊、跟另外一只苍蝇说：“人真可笑，哎，人真可笑。”然后另外一只问：“为什么呀？”“你看，你看，哎，这人类啊，他们把天花板做得多漂亮，哎呦，花了虎哨的，他们花了那么多钱，哎，弄这么漂亮的天花板，嘿嘿，可是他们全在地下走，他们从来没在天花板上走过。” 为什么？ 啊，来自 Lennox， 安妮·兰纳克斯，这首歌就叫 Why， 为什么？是为什么？这还真是啊，人类，你真是，你花那么多钱，你装一个自己根本碰不着的地方啊，给苍蝇都装修好了，苍蝇一天到晚在外面，在上面玩的特高兴，蜘蛛、苍蝇、蚊子啊、壁虎这些，一天到晚在咱们装修的这个花里胡哨的世界里，他们过活得很高兴。这确实是一个哲理啊，确实是一个很有哲学性。 苍蝇只看到了下面，而我们是要仰望的。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喜欢天花板是漂漂亮亮的。 哎，我们只为养眼。 这个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北京此刻哈，建外大街十四号的温度是-4°啊，就是你刚才的冷笑话哈，顿时给整到-14°啊。今天我也觉得有点冷哈。好，马上让暖文章来暖暖大家，进入到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暖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成年人的感情都是这样走散的。文章开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现在翻开微信聊天框，找到和你最亲的朋友的对话页面，请告诉我你们之间已经有多久没有联系了。有人说成长就意味着不停的失去，懂得了更多的人情世故，渐渐失去了眼神中那份简单和纯真，得到了更多的名利和金钱，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和曾拥有过的许多珍贵的情谊。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那些在我们生命中陪伴过我们的人，终究还是渐行渐远了。多少告别都没说过一句再见。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一个回答说，因为任何关系都需要维护成本。当大家因为时间和距离慢慢疏远，无法给予这段关系养分时，我们只能看着朋友渐行渐远。人到中年，朋友走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想起大学的时候，我每天和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黏在一起，我们上课互相帮忙占座，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小组作业配合得非常默契，很多同学都羡慕我们寝室的氛围。当时有一个室友失恋了，和他在一起的男生是其他专业的同学，跟他坦言自己已经喜欢上了另一个女生，要求分手。年少时一点感情上的纠葛都是当时生活的天大的事儿。那阵子室友每天哭天抹泪，什么都没心情做，我们姐妹几个轮流换着给她打饭买奶茶，每天还留一个人负责给她做心理开导。毕业旅行我们一起把酒谈天的时候，她说其实那次分手也不算亏，毕竟我失去了爱情，却得到了一辈子都会珍惜的友情。那个夜里我们一边聊着彼此大学时期的黑历史，一边嘻嘻哈哈笑得很晚。只是我们都没想到，在未来的5年里，我们中有人出国留学，有人回到小城陪伴父母，有人去大城市闯荡，大家天各一方。起初我们还会在寝室那个群当中汇报近况，后来随着大家的生活轨迹逐渐变化，可聊的话题越来越少，群也渐渐冷落下来。很多时候人和人不再联系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大家各自成家，精力有限，曾经在操场遛弯都要手拉手的姐妹也慢慢变成了朋友圈 注视动态的关系。偶尔聊天时，你说着在大城市打拼有多累，他倾诉着带娃有多难，并问你什么时候回老家，又是什么时候结婚。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很多时候关系淡下去，甚至不需要一句再见。爱情要势均力敌，友情也一样。人们常说能长久的爱情都是夫妻双方势均力敌，其实这个道理在友情中也适用。之前参加高中同学会，大家都已中年，围坐一桌，聊的还是高中的往事，聊到各自的现在，发现大家受到自己生活环境的影响，认知和见解差异很大。有人觉得努力工作不重要，关键是和领导搞好关系，有人觉得妻子应该把家料理好，其他的不要想太多，也有人已经飞黄腾达，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公司，但说明公司业务时，大家都不明白，或许也不想懂，只能配合敷衍几句，学霸就是不一样。同学之间社会资源地位见识差距变大，无法互相理解和倾诉，大家无话可说，只能叙旧，过去被反复的咀嚼，淡而无味。记得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人到中年，朋友走散，除了各自成家，精力有限之外，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很多人停止成长，停止进步，甚至停止接受现实。就算你始终愿意接受这样的朋友，但这样的朋友最终会因为不愿与你产生对照而自动走远。请不必遗憾，哪怕再孤独，你都要进步。相信大家都看过温暖治愈的请回答1988，很多观众都被他们之间美好的友谊而打动。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孩子之所以能一直保持高频的交流，原因是他们的人生其实非常同步。小时候他们每天居住在一起，有便利的环境条件，但时过境迁，大家逐渐长大，除了狗焕在部队当兵，其他人虽然当空姐、当医生，成为了围棋大师，但一有时间就会来东龙的饭店里喝酒聚会。大家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努力成长，但又会定期聚在一起，回味曾经的往事，共同交流自己的人生进展，给彼此的人生提供一些建议。很多人认为朋友就是两条直线，在人生的某个焦点相遇，而后分道扬镳，但真正长久的感情是彼此成长，势均力敌，他们相交后成长，成长后相交，这样聚在一起，不但能回味往事，还有更多新的故事可讲。真正靠谱的友情是不怕被淡忘的。我们忙着向前奔跑，只有偶尔回味人生的时候，才会发觉有些友情渐渐淡了。可淡去的感情并不代表不坚固了。曾在工作里认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每天一起吃饭，给彼此的任务提建议，工作上也不互相猜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辞职了。分开后，我们吃过几顿饭，有过一些交集，但之间的联系却没有之前密切了。直到有一天，他深夜胃肠感冒，非常不舒服。我接到他的消息，问方不方便，二话不说就去他家里照顾他。后来他说，在大城市生病 真的很无助。那天我不知为什么第一反应就是给你打电话，我感觉你一定会来帮我。真正的友情不一定是每天亲密无间，也不一定是煲电话粥随时同步人生进展。生病时的一通电话，生日时的一封短信，人生在低谷时的一句安慰，都是友情最动人的样子。三毛曾经在文集《随想》中写道，知交零落实是人生常态，能够偶尔化起而心中仍然温柔，就是好朋友。真正的朋友在你获得成功的时候为你高兴而不捧场，在你遇到不幸或悲伤的时候会给你及时的支持和鼓励，在你有缺点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会给你正确的批评和帮助。好的友谊随缘而生，清清淡淡，不声不响，经得住流年的万般冲刷，扛得过时光的百转千回。人生在世，有多少珍贵的感情值得我们留念，又有多少美好的时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些离我们远去的朋友，我们祝福他；那些历经岁月依然留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珍惜他。相信善良，相信真诚，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美好。余生，愿你拥有真心和真情，有能力爱人，也被美好的友情善待着。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愿你的人生里，无论在亲情、友情、爱情的哪一方面，都会有爱的力量在支撑着你变得更好。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 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音乐中你已浮现。转眼又不见，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今生无处安放，冥冥中什么已改变，月光如春风拂面。 今天晚上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健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啊，希望你们喜欢这篇暖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去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对话框啊，你的好朋友，你们俩有多久没有联系了啊？我知道叶谦，你不用说，你整个一夜啊全是各种群啊，你每天问早安，问午安，问晚安啊， 对， 然后你每天，叶谦真的在我们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他就会发朋友圈， 哎，也就是这个时候， 对，他为了这档节目的 KPI， 对，他觉得我朋友们都觉得我在这个时间段，他们都很奇怪啊，说你不是直播呢吗？我说是啊，直播呢，但是我直播之前我还是可以空出手来给你们发一个我今天跟你们打招呼啦直播的消息，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也有一个习惯，就发一个问早图告诉他们我还在。 你现在这个状态很像是退了休以后的人， 老年人， 对，大家就会早晨起来以后发一个花开富贵啊， 我觉得年、 啊、岁月静好、啊、 年轻人他也是有时间早上说一句早上好的，并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有这个特权的，但是呢 不是因为你们起得真的早， 我们 像我起来已经很晚了，我都不好意思问早上好了、啊、 早上好 早上好啥呀，都已经十点多了， 起来舌头都大了、 啊、所以叶谦现在哈，我就看到他的这个微信的第一页，就大家可能还是有些一对一的单独聊天的对话框，但是叶谦就是第一页啊，微信第一页全部都是群， 嗯，是， 就是全部都是群，密密麻麻的， 置顶的有十几个，哇，因为你看，光班里群、幼儿园群，然后合唱，我闺女的合唱群，然后 这个节奏， 哎，闺女的这个，还有这个院里的，我们那个院里 的和家长在一起的群， 家政群、啊、家长群， 有足球群， 有老师的家长群。背着老师的都有哈、啊、 用这首很欢快的歌曲好来结束这个时段，也只有59秒的时间了哈，这是隐姓埋名吗？ 是的， 陈绮贞好长。 But I could do I love my hold on you Do it all I can my pain Give me something from the pain Then one day out of the blue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 你的房间让我有我 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娘墓，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2021年最后一周的第二天，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2021最后一个周二的晚上，也来到男左女右的最后陪伴你的25分钟的时间，我是女优韩丽， 都在这里。 对，每到第40段呢，都会让叶谦先亮相哈。您每当听到他先问好的时候，就知道一天已经到了最后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时光了， 半个小时不到了。 对，其实这一年我经常会在每个月份的尾声说这是最后一个星期几哈，但是到了一年的尾声，说这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时候，其实脑海中还是觉得这一年过得是真的快啊。 是啊。 就好多人说你随着年龄增长会发现时间过得比你年轻的时候要快得特别多，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哎，今年是体会很深的。 有很多时候包括咱们在节目的行进中，我都觉得怎么回事，这一趴就过去了，然后这一环节还没到，我感觉才10分钟啊，还是5分钟，已经到了半个小时了，就这么聊聊天，放放音乐，唱唱歌，就这么一下就过去了。 对，有时候叶谦还会在直播的间隙哈，回到 就是我们的户啊，应该说是 户外啊， 直播间外面， 我给蹬到外面去了， 和女导播聊聊天、啊、这是他这么多年来、啊、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没有多长时间， 哎，不，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都要找到苦中作乐的部分，好吧？ 就时间不够 啊，就是不够， 就不太够。 知道吗？ 陈绮贞， 听你说话，我只需要听你说话。在你的声音中，安全的让我害怕。这是一个快乐的警告，警告我别想逃。这个特别的时刻，判断绝不会是你想要。 until we find the harbor lights. This life is but a dream of blue and green. Although it seems the end draws near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This way until we find our 卡桑德拉·威尔森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 Sky and Sea， 天空与海洋。在这之前呢，应该是陈绮贞老师了。陈绮贞老师唱歌的时候，今天我听到了一副特别高兴的模样，她笑模样，笑模样能给 你知道吗、 啊、对，特别喜庆，就喜庆的跟你，就你能感觉确实是嘴角上扬的那种跟你唱歌的方法。 但歌名叫失败者的飞翔， 对，其实他也是给失败者一种什么呢，鼓励吧， 鼓励 算是、嗯、 今天晚上我们说其实在聊天室里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喜怒哀乐的，应该到了怒哈，但是发现咱们的听友没有怒啊，今年这一年都挺好的。 是 啊， 我 没有啥怒的、啊、 把衣服都给你们准备好，你看我这穿上暗红了 啊， 里边还衬着黑底 对，今天的合影呢不光是我们两个哈，还有就是这一年当中其实也是第一次哈，在照片里跟大家见面的我们的女导播， 她老她老跟你们说的，我老出去找人聊的， 聊天 的人不、 啊、 不想聊，我老出去等人聊的是吧？ 没有，我们这个直播间它的外面就是导播间呢，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位辛苦的和我们一样上夜班的，甚至他们还要上到明天早晨。啊、他 确实 他们的夜班是从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的八点。 这个娟儿啊，包括我们其他的几位男导播呀，都是其实他们在这个岗位上。真的是都得是机警警醒一夜，真的是一夜不能睡，确实是你们可能有的时候醒了或者醒早点或者睡晚点睡不着什么的、听那么一段听两段，人家是整个一夜都得盯下来。 对，如果说我们的熬夜呢它是两个小时啊， 是， 然后我们回家了，但他们是一直在这里待着，然后我们这位导播他明后天呢就要回家休息了，这导播他们的串班嘛、 哎、 他说明后天就见不到我们俩了， 可得休息休息， 所以要 再见明年 2021的你们俩的样子。 对对、 啊、所以今天在直播之前呢也没有之前通知好大家就合了一张，因为现在其实手机拍照非常容易哈，也让我们有机会定格了许多美好的画面，即便是没有化妆没关系啊，我们有后期，有伟大的后期，好吧，在这个后期当中啊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自信很多啊， 伟大的后期 啊，对，这个伟大的后期啊，但叶谦确确实实啊每次 对我也没有什么前期，我就只有这个现任妻子啊，也不会有后期啊，但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给我弄后期，就是说他们可以往自己脸上哎消磨呀，然后贴金啊之类的就都行，我不用，我就你看今天我也没用，连他们光都没沾， 给你用了， 很明显我暗淡了， 没有没有， 他们给我弄了一个反绿反绿 滤镜是一起的，都扫 把你那个就皱纹全弄移我脸上 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穷极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浪漫，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让我忘了吧，记得你将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世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忘，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将我忘了吧，记得你将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 2007年啊，男左女右和你相识的那一年当中啊，在11月份，周杰伦他的一张专辑《我很忙》当中收录的这一首，他自己作词作曲， 嗯 啊，以前都是方文山作词嘛，这首歌呢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担当制作人演唱的《最长的电影》。 对，再给我两分钟。 你要干什么？ 跟他这个歌词一比，我就觉得另外一个歌简直贪得无厌，知道吗？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 人家这个讲呢，就是恋爱中哈，恋人对于所爱的人默默的等待和支持啊，这个其中的故事哈，大家都懂啊，省略1万字。毕竟现在呢，周杰伦已经是像你一样做了爸爸，而且是一儿一女，非常幸福，所以歌迷朋友们呢，都特别的祝福，昆凌和他啊。永远幸福啊，好好的好好的好不好，就 那人家当然好好的 一直好好的 你感觉你说这个意思，但是那个根基有点要松动似的，人当然好好的了， 都会遇到感情的小风浪嘛哈， 是是， 就甚至有些朋友都说我不能到了老了到养老院的时候 连一个自己喜欢的歌星都不堪回首不堪回忆，是不是 我听不到他的歌了。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bes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Adele 的歌曲我都特别想放张惠妹 啊，这也有配对的了。 对，就是渐渐发现这个唱商极高的巅峰级的人物哈，他们是应该有这样珠联合璧的可能哈。但是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只剩下3:50的时间了。 3:50 到就要来了， 也有很多干嘛你不让人来呀、 啊、我非常愿意啊。我们还可以再说20秒的话，然后我们完整听完这首阿妹的歌好吗？ 好好， 你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确实到这里了。 哎，你记得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喜欢，就是我说一句话，然后你就重复我的话。 我叫叠加，那叫卡农叠加，是吧？ 对，那段时间很有趣哈，就是我们读听众写给我们的小作文的时候， 是、 我读一句他就跟一句，那我就像今天晚上说。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 了。 希望明天晚上。你还能够到来。好欠儿啊。 好欠儿啊。 我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来自阿妹演唱的。你是爱我的。 你逻辑重音，你不要管我逻辑重音啊。 对。你是爱我的。晚安。 晚安。 同样你还是没说。只